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4-5级，阵风6级左右，转1-2级，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65%。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1-2级转3-4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那今天呢，我们还是来说一说关于房产当中的一些问题的几点啊。那为此呢，我们还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大搜家的朱小晨。你好。 嗯，高燕好。大家好，我是朱小晨。 嗯，大家呢如果有什么关于这个房产的一些问题，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还有我们的公众号呢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呢是安安朋友问到的。他说、专家好，我大学刚毕业，月收入大概15000，首付能拿30万，那如果应届呢差不多能拿到90万，没有北京的购房资格，那应该如何去买房啊、那个另外呢，这个比如像通州啊、廊坊啊、涿州啊、香河呀、还是这个东五环外的这个商住的，不能叫商住了，应该商办的这种项目会比较好。 那首先这位安安的朋友呢，他大学刚毕业，就月收入就15000，有一定的还款能力，他的首付能拿到30万，应届呢能达到90万，也就是说他的这个买房基数在120万，但是呢有一个硬伤，就是现在还没有北京的购房资格。 嗯， 所以说他现在想买房，他说的这几个地儿啊，其实是我分析，就是他希望在现有的这个没有北京的买房资格之前呢，能让手里这些钱呢价值最大化。但是目前呢他给出的这几个选择其实都不算太好。为什么呢？第一就是通州咱们先不说了啊，他本身属于北京，他那个这位朋友 他是没有购房资格的，钱买不了。环京这块呢，他说的这几个楼盘，其实环京那个涨跌我们都知道，它是受北京的这个行情的限制的牵制的。而且呢现在环京都是限购的一个状态，必须有当地的3年社保才能买。目前北京这个楼市非常冷静，也比较稳定。那环京呢也是受北京的这个楼市的牵制，也是非常冷静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说环京咱们分析完了，然后说的是这个商办类。商办类呢面临的状况其实比环京还要差一些，因为北京的商办，他说的东五环啊，现在也需要北京的购房资格。然后也是没有 没有办法买的。那即使有一些开发商呢，有一些投机取巧的这种规避方法可以让你买到，但是商办现在目前是一个下行通道，那这个收入重面窄，然后也不好变现。还有一些朋友比较关注这个秦皇岛区域啊，那个秦皇岛区域其实这么多年来它的那个也没怎么涨，而且它是受一个城市度假的这种影响，长居的这种需求其实它的能力是不足的，所以说也不建议去。那现在他如果想买不动产的话呢，除了考虑这个涨幅之外呢，其实更重要的要考虑一个变现能力跟它的政策风险。怎么理解这个变现能力啊？就像刚才我说的这个，他要买这个商办类的住宅。那商办类的这种产品呢，首先咱们受一个政策的限制，它是必须有北京的买房资格，还有就不接受银行的贷款，所以它的变现能力比较弱。那政策风险就很好理解了，就是政策有一天可能会有所变化，可能会影响到你所持有的这个产品。所以说呢，建议这位朋友啊，等一等他的北京购房资格，如果还有一到两年就可以下来的话，其实现在不用那么着急，因为环境其实现在市场非常的一般。然后呢，等一等北京购房资格吧，然后如果一两年之内就能办下来的话，其实这一两年再攒点钱，然后积攒一些实力，在北京买一个小房子，或者是说看自己的实力购置一套住宅还是比较不错的。不用着急。 对，一般呢我觉得还是要看需求吧，他的个人的需求到底是什么哈。 对呀、啊。 所以呢就像现在他又没有北京购房资格的话，如果说比如说像通州啊、廊坊这些地方，你又不能说天天到那儿去住的话哈，还是不建议现在就去购买。 而且这位朋友啊，他可能现在是没有太了解北京包括环境的一个购房环境。第一个就是说现在北京和环境都属于一个限购的状态，都需要一定的购房资格。还有一个就是说，要明确自己的这个购房需求吧。他现在在北京工作，去环京买了肯定也住不了，而且环京市场比较冷淡，你要租的话其实并不那么容易往出租。再等一等。 好的，来看第二个朋友的问题。有人问啊，张丽问说，今年的这个信贷也是收紧嘛，首付也提高了，那感觉对于楼市的这个相对来说打压，政府的决心其实还是挺大的，说包括从离婚等地方去堵住这个漏洞之类的。那今年啊、这个有朋友就想问一下，就是是不是买房的一个好时机，说目前呢手里有这个100万，想买一个总价250万以内的房子，有推荐吗？ 首先啊，咱们要明确一点啊，这位朋友所说的这个打压楼市其实并不是咱们政府的最终目的。那北京楼市呢，从15年这个下半年到去年初，也就是17年的3月份，那一直就是一个上浮的，不断上浮的这样一个状态。那去年930是第一次释放了这种调控的信号，到现在然后政策呢也经历了可以说经历了三个阶段吧，遏制、调整跟重建。那像比如认房认贷呀，在遏制上起了一个重要的作用，像离婚然后规范信贷呀，这种细化的这种政策等于这个主要是一个调整的作用。那现在比如像最近期出台的这种租购同权呀，集体土地租赁性住房呢，这样一个政策其实是着眼于重建。所以说现在政策是三个阶段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控制。那遏制其实就是遏制投机啊，这个我们很好理解啊。调整就是出台一些细化的政策去调整这个市场。重建呢就是重建北京楼市这个市场结构。那政府的目的呢，是以一个全新的这种楼市生态去代替以往的这种房地产的模式，也就是说这种粗暴的，然后上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让大家都有房子住，并且房住不炒是一个宗旨。所以说像这位朋友说的打压楼市其实并不是最终的目的。 好，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啊，欢迎您继续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和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啊，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啊，就可以找到我们了。那刚才他也说有一些这个手里有100万想买一个总价250万以内的小房子，说有没有什么推荐说一下。 是这样的啊，就是250万以内的这种小房其实可以考虑这个4环以内，然后像这种东三环，然后偏南一些，比如这个劲松潘家园一带，然后这种老房子小一居管庄啊双桥，包括长营的这种次一居都可以去考虑。 次一居还有250万的吗？ 有的会有，因为是大的一居那种。 大一居我觉得现在都选了我觉得四环选怎么也得5环以外了啊。五环就刚刚你说到比如像管庄啊长营那边的这种五十多平米的房子，基本上也得小300万了，就是得289的样子吧。所以我觉得250万以内的话怎么也得5环以外了。或者说找那种就刚刚你说这个就是什么劲松潘家园那种特别老的房子，可能其实还能有。 对 啊，次新的真的选了我们刚才呢其实也是简单的跟大家聊了一聊哈，就是您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微信和公众号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哈。 PP 说能不能提问，可以没问题，您就直接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再来看下面一个朋友的问题，说请问买回迁房的风险啊。 回迁房其实那个很多朋友问的还挺多的呀。首先这个回迁房它是政府或者开发商征用原有的这种土地做出一个安置赔偿而建的房屋，也就是说把原有的这些平房然后拆掉，咱们建成楼房板楼，然后把这些原有的居民再回迁过来，很好理解，就是回迁房。那在交易的过程中呢，回迁房一般会按照这个经济适用房去管理，属于我们通常所说的这个二类经适房中的一类。那有人就问了，这个回迁房我怎么知道这房子是不是回迁房啊？不动产登记证书上明确写着产权性质，写着是按经济适用房住房管理，那用途呢明确得写到回迁住宅楼。那个回迁房呢可以上市交易，但并不是所有的回迁房都可以买。怎么说呢，咱们二手房市场上的回迁房啊总体分两种情况。一种呢是业主已经持有了房产证，也就是说有房产证的回迁房。另外一种呢是业主只持有回迁协议，也就是说持有回迁协议合同的回迁房。那已取得这个房产证的回迁房呢，要按照原始的拆迁的安置协议，看协议中规定是不是能交易。如果房本也无如果即使啊有房本也无法买卖，如果不能交易。那如果呢不存在限制的情况下呢，是正常可以交易过户的。那我们北京的回迁房呢基本上都是可以上市交易的，但是一个前提还必须得有房本。所以说呢，如果只有这个回迁协议的，如果就无法判断他这个房本什么时候下发，所以呢建议大家不要买。那回迁房的这个优缺点是什么呢？首先咱们说优点啊。首先呢，回迁房它这个建筑密度比较低，活动区也大。然后呢，像北京的一些像大开发商的这个建的回迁房呢，它也用自己的这种物业，所以说有的物业还是比较不错的。居住环境这块啊，就是回迁房它的因为都是老居民嘛，它的这个固有居民人情味比较浓一些。但是呢回迁房也有一些不容忽视的缺点。首先呢，有的回迁房它肯定要比商品房的质量略差一些，隔音效果呀顶层漏水啊这种小问题比较多。那部分回迁的小区呢可能会出现一个出租率高的问题，因为可能这一家分了好几套回迁房，可能他就把剩下的回迁房他就租出去了。所以说呢可能这个住户相对不太稳定。那购买回迁房有什么风险啊？首先就是说如果没有那个房产证的回迁房呢，第一就是无法落户。那无法落户呢可能涉及一个孩子上学，包括那如果这个房产证没有房产证的话，可能就是您在办理这个抵押房屋贷款的时候银行机构是不能认可的。所以说回迁房的风险是有的。那能不能买回迁房呢，并不是说回迁房不能买。如果这个小区啊物业也不错，那这个产品户型也比较好，也隔音，那设计也比较好， 那就可以买啊，因为回迁房的价格是比这个商品房相对来说低一些的。 我觉得啊，就是回迁房其实最大的一个风险就是这个没有办法过户，这如果没有房本的话， 嗯， 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房本如果您能拿得到，那其实我觉得其他问题其实都是可以解决的， 嗯 啊，无论是刚才你说到的一些什么漏水问题，装修都可以解决了， 对， 所以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这个房本的问题， 嗯， 但是就是因为虽然看就此一个问题啊，但是如果说你拿不到房本，就会有以后一系列的麻烦。 这个房本太重要了，如果没有房本，这个一切隐患就来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图便宜买。 对， 没有房本的回迁房。 对，当然我觉得说，比如说你要觉得这个房子就是特别喜欢，建议您找一个非常专业的，就是买房的这样一个律师，就是因为他们可能会对这方面非常的了解，他会把以后可能会出现的一系列的关于这个房子的一些这种问题提前写到合同里面去， 对， 那做一个非常完整的或者非常这个有价值的这样一个合同，引防万以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些问题， 对， 一定要找一个这样专业律师去陪您签合同。那要不然的话，这个以后的风险其实还是挺多的，主要就是怕过不了户，人财两空。 还有就是咱们可能看电视啊，电视节目说的很多的这种法律纠纷问题，都是回迁房引起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引以为戒。 没错啊，所以呢，就是不是不能买，但是呢，这个合同一定要签好，这个是非常的关键啊。好的，另外我们看到有位公众号的朋友杨恒啊发来的语音啊，因为我们在直播期间呢，我们是听不了语音的，所以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一定要以文字的形式发送给我们啊，不然的话我们没法听啊。对，好吧，我们来看屁屁的一个问题，他说这个父亲名下有一套海淀的住房，说我本人名下呢有一套昌平住房，都是满五年唯一的，那现在需要把父亲名下的这个房子过户到我名下，再把我的房子过户给父亲，就相当于一个过户赠与交换吧，说哪种方式会比较的好凑，就是说这个您两家的这个房子要互相交换一下，是那意思吗？ 是的，然后他其实 要互相交换一下呢。我明白，可能是因为孩子上学的问题，因为有的时候确实需要，比如说海淀的父母的这种名字啊，那可能还是做，我觉得做赠与不，我想想，满五唯一的话，那可能还是走买卖值， 对，走买卖比较值，而且这个东西还跟这个房屋的属性可能也有关系，比如这个大小啊，然后片区啊什么的，建议您去楼下中介咨询一下，其实他们都比较熟悉的，这样看来其实买卖是比较划算的， 但是只能有一家是做买卖，另外一家做赠与，因为你想你一个人先转过去的那家是其实是可以比如说走那个买卖的，但是你再去这个走的时候，那另外一个人手里他就是两套房子， 对， 他就没有办法做成这个买卖了，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说双方是夫妻两人还都在的话啊，就是那没问题，可以有两套，但是如果比如说啊，这个可能父亲在，然后母亲可能不在，那如果是单身一个人的话，那你要走买卖可能还是不行的， 对， 因为你没有资格了。 对，咱们北京现在政策就是说那个夫妻可以拥有两套住宅，但是如果是单身的话只能有一套住宅， 对对对，所以还是要看你们各自的这个一个家庭的一个情况啊，当然如果是满五唯一的话肯定是买卖更加值一点，因为税费低， 对啊， 税费基本上可能1%就可以了吧，然后要赠与的话呢，其他税没有可能需要有一个3%的契税，当然还要看你们家的房子多大，如果是超了非普了，那可能这税也会上去， 是的， 对，所以还是要看各自的这个家庭情况哈。大家呢如果有问题的话，欢迎及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啊来和我们进行联络，您可以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来，我们再看下面的一个朋友问题，小西说想问一下，对于这种租购同权怎么看，是不是以后这个租购同权了房子就不值钱了，那商品房还值得买吗？ 首先我们先解释一下这个租购同权啊，其实很好理解，租就是租房者，那购呢就是购房者，租购同权的意思就是租房者与购房者享有同样的权利。那这位朋友说了，说以后可能租购同权了，那房子是不是就不值钱了呀，那商品房还值得买吗？其实就要看我们怎么理解这个租购同权的这样一个政策啊。虽然是同权，但是像北京来说啊，这种资源高度集中的这种大城市，需求量又非常的大，那是没有办法其实做到一视同仁的。而且这个租购同权啊，其实在北京之前是已经存在的，就是没有租购同权的这个 词儿，它其实租购同权的这个东西在北京之前一直在实行，只是这次呀明确和规范化了。什么意思呢？从操作上来讲啊，其实是更增加了非经济租房上学的一个难度，因为之前是不需要一个3年社保跟3年居住的这样一个要求的，现在需要3年的社保加3年的居住。也就是说呢，其实刚才我们讲了这个北京的现在对于房产的这个3连发遏制、调整跟重建，它属于调整的这样的一个手段。那差学区的价值呢，因为租购从权主要是学区这块啊，那差学区价值呢可能会被这些租房者啊平衡，但是要明确一点，北京的租房比例啊不到20%，也就是说大部分在这比如说朝阳啊、昌平啊、东西城的占比可能更小，这些比例配合这种3年社保加3年租住的这种门槛，其实能产生影响的购房者的规模呀比较小，房价呢也不会受到明显的影响。它其实这个租购同权呀对于房价的这种影响很小很小，就是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好的，那我们再来看下面的一个问题啊。这个有位叫欧苏尔的朋友问一个问题，说想买朝阳区的改善房，请问朝阳的东坝、望京、长营、朝青啊几个板块选哪里比较好？ 这个东边高院比较熟啊。这个首先咱们都知道，这个望京的房子肯定是最贵的呀，就是次新相对稍老，但是呢高端居民比较多，高端的产品，然后中端的产品，然后一般的产品，3类的产品，它其实分布啊也是比较平均的。那配套成熟，租金高，这都是那个望京房子望京的这样一个特点。望京到机场、CBD、蓝港，包括朝阳公园这些区域也是相对来说很方便的。东坝呢大部分以保障房为主，只有这个东坝这个西边跟北边一带有一些高端的住宅，而且啊，就是这个从规划来说啊，它的这个规划年限拉得比较长，它的预期比较远。商场呢比较少，以这个中端的次新的为主，首开长兴腾和这个澳园这些类房子啊还算不错，氛围呢跟居民的实力啊整体来说比望京略次一些。长营比较好的呢，比如长营天街啊、万象新天啊，这种体量比较大，但是那个管理稍微差一点，气氛呢也相对来说一般一些。长营板块范围小，但是呢它还是比较不错的，地铁呀、交通方便，那医院呀这种配套啊也比较完善。要说缺点呢，相对来说远一些，学区一般。朝青是这个10年之前就开始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区域，生活配套齐全繁华，然后包括学区呀、然后医院呀都比较好。但是呢朝青这个板块啊，它这个道路相对来说管理比较乱，然后也比较堵。产品来说，就是说它这个新房啊跟现在的主流这种新房来相比啊，从环境跟品质都算一般。不考虑预算的这种前提下呀，排序肯定是望京，然后是朝青、东坝、长营。咱们不说长营不好啊，只是说相对来说，因为这几个区域其实就是差距也比较大，相对来说呢就是这么一个排序吧，然后以自己的这种购房需求去做判断。 我觉得其实啊，这个排序这只是一个些个人的观点啊，我希望大家就是还是亲自去看一看。 对， 而且首先比如说你是在哪里上班，你是家里有的在哪里比较常走一点，然后呢反正我是建议您就是还是要找地铁边上的啊。因为这个呢确确实实无论您是上班也好，还是说其他的一些需求也好，都是能满足的，毕竟交通好了你去哪儿都方便。 对吧 然后再一个呢，算一下时间啊，一定不能太长啊，就是上班的时间基本上1个小时以内啊。我觉得还是比较靠谱的啊。 而且这几个区域啊，其实从位置上还有产品上这种配套上可比性其实也不太大，都不一样。 不一样，对，然后可能每个地区它的一些房子的种类也不太一样， 对 然后呢，就是，个人会有个人的一些 看法。 嗯、 比如说，要是我来排序的话、 嗯， 那我可能就会先排望京、 嗯 啊，这个确实是望京，因为毕竟发展都还不错。 嗯、 第二，我会排长营、 嗯、 啊，就是把大概长营啊、黄渠啊，反正就那一片儿啊、 嗯。 因为我是觉得那边虽然说这个物业水平一般，对，然后呢，相对来说呢，就是可能刚才说到管理没有那么好。 嗯， 但是呢，有一点就是它生活氛围很浓郁，就是你买什么东西，无论是超市还是医院，就是学区差一点，确实是啊。然后呢， 嗯、 其他就你生活起来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离地铁非常近啊、 而且望京啊，其实咱们都觉得望京还不错，但是住望京的朋友呢，也跟我有他也有一定的烦恼，就是望京这个区域、 嗯、 它比较特殊， 嗯， 他的生活跟写字楼其实在同一个区域里， 嗯， 然后平常衣食住行啊，每一天都看见非常非常多的人，他其实是很。相对来说有一些混乱， 嗯， 然后人也太多了。首先孩子上学，他担心可能交通安全呀，这种人太多了挤着碰着呀，他的生活氛围相对来说弱一点， 嗯， 也不是说好的地儿就什么都 好 对呀， 所以还是要自己亲自去考察一下、啊、 是的， 对。好，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一些疑问，欢迎您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和这个公众号啊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可以直接的去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那下半段的时候呢，我们还会继续给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啊，关于这个房产的一些大家提出来的各种问题的一个集锦。记好了我们的公众号、 嗯、 安居好声音，但是千万记得不要发语音、啊、要以文字的形式发送给我们啊，因为节目当中我们是听不了语音的啊。好的，那我们先进入整点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自己

成绩还是不错的啊，创一个小新高。但不得不说的是啊，北京二手房的月成交其实一直都在低位左右徘徊。那四月的成交量从去年相比啊，下滑了19%，其实一个挺大的一个数字了。一般来讲啊，全年的成交其实在20万套左右，那月均成交呢在1.7万套左右。是北京的二手房市场一个平稳的这样的一个标准。那这两个月呢，二手房市场回升其实是一个低位复苏，并不是像有些人讲的是一个暴增啊或者是怎样，其实并没有。那值得注意的是啊，在二手房市场成交量逐渐回温的一个同时，其实二手房的价格没有上涨。那这两个月呢，房价表现啊，可以用这个止跌回稳啊这个词来形容。那此外呢，当前的交易量也不能支持这个价格的上涨。那接下来啊，在没有绝对利好的政策出台的情况下，价格还是保持这样的一个稳定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有人会说就是二手房签约网签啊暴增啊什么的，其实跟之前相比啊，其实就是一个止跌回稳的状态，不用过分的夸张。那二手房市场中呢，学区房其实是关注度一直来说比较高啊。那这两个月呢，二手房市场的升温其实是也是与这个学区房有一定的关系。我们都知道学区迎来了一些小的调整，然后很多人呢可能在这调整之前啊有这个买学区房的这样的一个需求，这也是一个原因吧。 好的，我们来看下面一条这个信息哈。当前正值中小学入学的一个信息采集的时期，那学区房呢也的交易也是被关注的热点。西城区呢是教育大区，也是学区房的热点区域。为了遏制学区房的炒作现象，维护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平稳，西城区的房管局对辖区内的所有房地产中介机构提出了要求，加强对本机构发布的房源信息的自查，严禁呢以学区房为卖点来发布房源信息，不得以学区的概念炒作二手房交易，以及及时的这种下架不符合交易条件的房源信息。 其实学区房啊本身就是会作为很多这个中介机构啊或者是怎么样也好的一个炒作的一个点。那西城区房管局呢进一步加大对这个房产经纪管理机构规避炒作这个学区房啊发布一些不实的房源信息啊的这个查处的力度，对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一经发现要从严查处。所以说学区房这个词可能以后会消失在我们的这个房产的这个概念之中了，大家不用过分的去追求学区。学区它其实是一个很极端的现象，现在不断的这个教委的改革，然后咱们教育的改革都把这个学区实力去跟它平均化，所以说大家不用过分的迷信学区房。 好的，那我觉得还是找到相对的一个大区吧，就是大家喜欢的就可以了。 对， 好，来关注一下第三条信息。石景山住建委网站呢公布说，石景山区的东下庄啊1605-630地块呢共有产权的住房项目呢已经顺利的取得了立项批复，正式了进入前期的一个实施阶段。那项目规划设计方案很快呢将接受专家的评审。 石景山其实一共它有3块共有产权房，那分别位于铸造村、东下庄跟玉泉路这三个区域。那其中这个东下庄跟玉泉路其实它已经立项了，铸造村项目呢也在规划之中。那玉泉路这块已经案名都已经出来了，叫玉景阳光，然后它的销售价格35000，预计套数呢500多套，附近的地铁有这个八宝山，它在八宝山那个区域啊，周边的二手房房价也达到了这个65000到小70000这样一个状态。咱们刚才说的这个东下庄地块，它在西黄村，它是现在是没有地铁的，但是是在建的6号线地铁西黄村站。那它的项目价格也是35000一平，预计也就700多套到800套左右，周边的二手房价也达到了小50000块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很多人还挺看好石景山的这个3个自住房地块的。大家就是有兴趣的可以去网上查查资料什么的。 好的，那我们其实呢关于这个3个自住房的这个项目哈，就不论是位置还是它的配套啊还是这个医疗呢，其实我倒是觉得 相似地方其实还是挺多的。 对，嗯，这三个地块啊，其实这个玉井阳光，也就是说咱们这个玉泉路八宝山这块，相对来说它的配套还算最算比较好。它周边比如有这个四环路、五环路、辅食路这种快速路，那有一个商业配套石景山万达广场，也是石景山现在最大的一个商业综合体。那医疗这块呢，有这个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旁边有一个北京雕塑公园，但是呢它旁边的二手房均价也是最高的，可能达到了6万5到7万左右。 嗯， 其次呢是咱们这个东下庄地块，也不次。首先它有地铁在建这个6号线西安县西王村站，它旁边挨着五环路。商业配套虽然没有大型的呀，但是咱们有一些小型的社区类的商业也能满足日常所需。公园挨着八大处公园，也算是一个大体量的一个公园了。有一个劣势就是节假日期间啊，周边的交通情况会比较相对来说不好一些，堵车。周边的二手房均价呢也达到了小5万块钱。铸造村地块现在它还没有立项呢，它的前身是自住房地块，然后近一年多都没有消息释放出来，所以说如果有的话，也是前两个项目肯定会首先跟大家见面。 好的，那我们来看下面一条信息啊。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呢9号发布消息，为了加大租赁房项目的信贷支持力度，四家银行作为首批试点，已经确定了具体的贷款方案。那贷款的金额最高可以达到项目总投资的80%。 什么意思呢？就是北京作为这个集体土地租赁性这个住房的一个试点的城市啊，结合咱们之前出台的一些规划，那明确提出了17年到2021年这一段时间内将供应这种各类的住房啊150万套以上。那其中租赁性住房啊达到了50万套，所以说还是非常可观的。那租赁性住房是不是保障房呢？不是。它是根据市场需求的一种新型的租房。北京市住建委呢跟这个相关的一些金融管理部门啊，针对这个集体建设用地租赁型住房这个融资的一些特点啊，积极的研究支持集体租赁性住房的长期贷款政策，也就是说以后您租这种租赁性住房也可以贷款，然后如果也可以支持您长期的去租，如果手头钱没有那么多，然后也支持您贷款租。那国家开发银行这种像这种北京银行啊、农业银行啊、建设银行这种大的银行啊，都已经确定了这种贷款方案，然后最长可以租到25年到30年，所以说还是比较方便的，以后又多了一种选择。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比如说这种租赁房啊，就是一定要到那种长租的公寓租吗？还是说我比如说我自己就想在某一个地方然后租一个这个房子，而且我可能一下子我要租个5年10年的，那这样的话我可以去申请贷款吗？ 是这样的，这个集体租赁性住房啊，它的地块就像咱们之前的自住房现在的共有产权房似的，它是固定的，也就是说它可能要新建一个小区，这个小区全都是集体租赁性住房。第一，还有一块就是说，现在咱们北京在建的集体租赁性住房已经有将近十个立项或在建了，那有的位置呢还比较好，像三环啊、四环这种地儿都有。集体租赁性住房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说它可以长租，那最多可以租到10年。还有一个特点就刚才我说的呀，它可以贷款，所以说还是相对于来说比较方便。并不是所有人都想买房，虽然说想买房的人占得很大多数，但是比如人家那个工作类的，或者是说并不想先那个在北京永久性居住的，可以去选择这种住房。 哎呀，但是呢我觉得如果什么时候能达到说我想租个人的这种房子也可以贷款的话就好了。 这是一个愿景吧，其实。 对。 刚才那个咱们也讨论了，其实现在尤其是近两年咱们北京的楼市市场，其实它是整体都是一个调整的状态。包括政策的细分，包括产品的多样性。其实我觉得像刚才你说的租个人的住房也可以贷款，并不是 并不是一个设想，或者说并不是一个不可能的事儿。 而且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很多人的一些希望吧，因为毕竟长租房它只是在某些地方有那么多，它不能够完全去满足我们现在大家的一些需求，对吧？ 对。 就其实举个例，就是比如像西城也好，东城也好，海淀也好，哈，就这些学区房周边哈，就是我咱不说哪个学区房，就是基本上在一个大片区里面。那可能很多人他其实还是想着说能够租一个比较合适舒舒服服的地方， 对， 对吧？那但是呢，那边的学区房的这个价格其实挺高的，就是租房的也很高啊。 嗯， 那你这个时候让大家去承担这种每个月好小一万的这样的一个租金， 对， 确实是有 点困难，这个经济压力确实比较大。 对，那如果可以做这样的一些贷款啊，每月还一定的这种啊钱，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这个咱们期待吧。 对啊，但是那块他又不可能说有一个统一的一个长租公寓，对吧？ 对，而且其实。我也不可能说，有的人我想租一两年，有的人我就想往长了租。其实对于租房者来说，他其实也是相对来说比较有弱势的。那通过政策的调整啊，现在是包括刚才咱们说的租购同权，都是把这个租房人、购房人、买房人和持有人都让他有一个公平公正的这样的放在一个这样的平台上，大家一视同仁，都能享有一定的这样的权利。 好的，那我们下面再来看下面一个这个快讯啊，说北京楼市的调控政策呢仍然在继续，长租房成了楼市的新宠，然而这个原本意在促进楼市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呢，如今却在一些地方有些变味儿。记者也是昨天调查发现，在北京的近郊啊，出现了以长租房为名销售商住房，也就商办类楼盘的这种情况啊。 咱们这个北京的稍微远一点的地儿啊，确实有这样的情况。其实呢，这是一个长租房项目，是这个商住房的产权，但是呢开发商可能告诉你，你可以直接租50年，这样呢就规避了咱们现行的这个商住房的政策。然后第一是需要这种购房资格，第二是必须得全款，这就是规避了。那这个到底是违不违法呢？它其实是打了一个擦边球，但是呢这里边有很多的问题。咱们购房人包这是叫租房人啊，其实是达不到一定的保障的。他签的这个合同呢，其实是跟租房和购房其实是没有关系的。他签的这个合同呢，其实是一个就是介于叫会期合同。那这个合同呢，其实是相对来说不符合这个合同法的，所以说这里边有很多的风险。大家不要听这个开发商这种违规的这个销售人员的一面之词，还要咱们肯定是在合理合法的情况下去满足自己的购房或租房的这样的需求。 好的，那我们刚才呢大家听到的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安居快讯啊。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欢迎您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还有我们的公众号呢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可以直接的去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那我们刚才呢也是在这个微信里面啊看到大家有一个这个问题啊，是关于这个房产证的一个事情。这个可以给你简单说一下。小华的朋友问到说这个父亲去世，产权证呢是父亲的名字，母亲呢想把这个产权证啊的名字变更成他的，以便以后这个容易这个卖出，请大家帮助一下。怎么来做？是这样啊，因为那个毕竟呢，如果说在夫妻存续期间取得的这个房子，那等于说这个房子按说是父亲和母亲共同所有的，对。然后现在父亲去世了，那父亲的这一半那我是作为遗产，那来给自己的这个子女和自己的妻子，然后包括还有如果上面还有父母的话啊，是来大家去这个按照这个遗产来进行继承的。所以如果说啊，这个母亲想把父亲的这一半的这个产权也变成自己的，那要需要怎么办呢？首先啊，这个需要所有的继承人，比如说他的儿女或者是父母，然后这个同意放弃我这部分继承的这个权利，才可以，然后统一签一个东西， 一个协议， 对，一个东西，然后呢，答应，比如说放弃这个权利，让母亲全权去继承，这样子才可以，然后呢，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公证也好，或者说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协议也好，然后拿着整个的这个协议再去办理比如说这个产权证的一些 相关的这种手续， 对，所以呢，这个其实我觉得没有问题啊，就是只要是你把这个流程做好了就可以了。 啊，因为毕竟你不是说母亲父亲去世了，母亲就能完全的这个占有这个产权了啊。那因为可能想出售啊，想出售的话，那怎么着必须得变成一个人的名字你才能出售啊。 对对， 对吧？所以说呢，这个操作怎么能利益最大化，这个没有什么，你不管怎样你都需要变成一个人的名字，然后你才能一起住，因为现在这个产权它不是一个完全产权，对吧？好的，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呢，欢迎您继续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和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可以直接的去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那我们来看下一个朋友的问题啊，有朋友说这个房龄高的房子能不能买，需要注意些什么？ 这个其实挺奇怪的，就是很多人都在问，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房龄高的房子呀并不是那么好，但是呢它的热度又不减。其实这个高龄房啊指的是1980年以前的这种房子，除了这个建筑陈旧之外啊，包括管道老化呀，可能电路也老化呀，降低了这个居住的生活品质之外，其实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也比较忽略的，就是银行的贷款风险。很多老房子银行是不给贷款的，那二手房呢是按照这个评估价来计算这个贷款额的。一般这个房屋年龄越长，也就是我们说的房龄越高啊，评估价呢就是越低。那老房子在申请二手房贷款的时候呢，贷款的金额一般还会根据房龄增大而降低，贷款的年限也如此。什么意思？房龄越高，这个你贷款的时间越短，你贷款的钱越少，然后贷款的年限越低。这个是老房子在信贷方面的一些问题。那如今北京市场上啊，咱们就说最老的一批这个老房子，其实这个就是内城，然后这个比如说和平里地区吧，一些有央产房，它可能就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建的，现在楼龄可能已经达到60多岁了，所以说这样的房子银行是不给批贷的。那购买这种高龄房要注意什么呢？首先呀、啊。明确自己的购房需求。如果您买这个房子，可能就是我看中这个区域，或者就是看中这个房子背后的学区，我必须得买。那您要想的是未来几年的换手需求。建议啊，不要买，如果必须得买的话，不要买大户型的。然后因为什么呀？大户型的总价高，贷款难度呢也相对大。如果您过两年啊就要往出卖，其实这种的这个硬伤啊会挡住一部分接盘人。那如果遇上这种市场的冷淡期，那就可能房子就很有可能处于一个不好卖的情况下。所以说如果啊未来几年我买这房子，然后未来几年我就准备换，最好不要买大面积的，买一个小点的，然后未来也好卖。那现在的这个二手房的行情啊，就是说同区域的高龄房啊，老房子比这种次新房，其实它在这个总价上要低一个阶层的，也就是说它相对来说总价要低一些。那高龄房中呢，这种大户型要比小户型总价又要低一些，就是说这个均价要低一些。那新房区域呢，这个大小户型的那个单差价就没有那么明显了。所以说呢，如果是地段呀、环境啊各方面都稍微强一点，然后那个总价要低一点的这种小户型的高龄房其实是可以买的，并不是说高龄房不能买。就是您在明确您的这种购房需求之后都做综合考虑了，然后也知道可以贷多少年了，然后也知道可以贷多少钱了，也明确自己的需求了，然后都下完这些决心了，可以买，并不是说不可以买啊。 对，是的，反正就是可能会有一点的和这个新房和次新房不一样的一些地方啊。 对 所以刚才这个我们的专家也说了哈，就是基本上您只要找到这种稍微别太大，对吧？然后小一点的，因为毕竟它总价低呀、啊。 对呀、 啊。不管怎样，就哪怕以后不能贷款，那总价低的话，那可能还是会有成交的这种。 对 呀、 啊，还会有人就因为可能您这个高龄房的这个位置啊，这种各方面的它的优势啊而买的。还有一点要嘱咐啊，就是说，咱们出了四环外的这种高龄房，尽量要做慎重的考虑，因为高龄房它的优势就是内城， 对， 交通方便，配套齐全， 或者是在这个整个这个特别好的学校旁边。 对呀、啊，那您都出了四环了， 这个高龄房就不占任何优势了呀。 对， 所以说要慎选啊。 没错啊，所以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我要上城外啊买一个大点的改善， 对、 啊、是吧？ 为什么在 城里边买一小的？ 是的，所以说你要出了城，高龄房就做最最下下策的考虑了。 对对， 除非您是说想落户，然后手头钱实在是有限，就想在北京买房，那再考虑 再说。对，好的，最后一个问题，我们这边公众号上位的一个问题，说想买西南三环附近的没有房本的回迁房，说能便宜吗？那肯定便宜啊。 首先便宜是肯定便宜啊。 他说怎么规避下房本之后，这个下房本之后房租房会不卖的行风险 啊、 刚才不说过了吗？您一定要找一个专业的这种可以买房的这种律师，跟您签订一个非常非常合理的一些合同，把这些风险全都规避掉，才可以啊，要不然呢您自己我不建议您去购买。 而且据我所知啊，那边的这种没有房本的这种回迁房非常多， 对， 甚至一个小区啊可能一栋楼先有房本， 而且有的时候下来之后你看得多少年才能下来， 对呀、 啊、会成什么样的情况， 对呀、啊、您千万反正慎重吧， 慎重 吧，然后可能您买这房子就根本不会下来房本。 好吧，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财富大搜索，明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还是来聊一聊关于装修方面的事情，明天见吧。 忍不住化成一条固执的鱼，你这样流独自游到底，年少时候虔诚发过的誓，沉默的沉没在深海里，重温几次，结局还是失去你。